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当北京还小的时候，老北京的民俗故事。小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北京是我们祖国的首都，对不对？可是有谁知道北京的年纪究竟有多大了呢？不知道呀，也没有关系。反正在我们的祖爷爷，也就是爷爷的爸爸还小的时候，我们的北京就已经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了。上个星期啊，七彩童年俱乐部的老师们带着一群小朋友参观了首都博物馆，大家一起参观了很久很久以前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了解了那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过大年儿的，如何娶新娘子的，如何给老人家过生日的，还亲手尝试了一下咱们的祖爷爷小时候玩的那些有趣的玩具。在这个过程中，俱乐部的老师们给小朋友们准备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小朋友们呀都很喜欢，回家以后呢还缠着爸爸妈妈要给讲。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愿望，妞妞姐姐今天呢就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出来，作为七彩童年俱乐部在圣诞节前送给小朋友的一份礼物，同时呢也好让上个星期没能去首都博物馆参观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珍藏在老北京童年记忆中的有趣故事。